轮得到118票，继续领先，较上一轮增加3票。排第二位的莫佩林有10票进账，取得92票。至于卓维斯的票数进账最多，较前一轮增加15票，共有86票，逐步追近莫佩林。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通电话，双方对乌克兰危机外溢、对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带来的挑战表示担忧。王毅强调各方应该合作应对好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风险，共同促进粮食、能源、金融安全，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支持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哈维斯托解释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事宜，表示北约将坚持防务性同盟定位。王毅又提到中芬关系在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和北欧国家的双边关系中走在前列，相互尊重、巩固互信是关键所在，在中欧之间渲染甚至制造对抗不符合双方利益。哈维斯托说芬方支持欧中发展强而有力的伙伴关系，主张双方开展坦诚对话和平等互利合作。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6点，升4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69美元，卖出1,710.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8.24，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7，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2，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就是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翻去太子道西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联合道啊，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都受影响，龙尾就接近联合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体艺中学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屿山梅窝银行院、银朗阁、平洲朗平街二号平丽苑、元朗津柏六座、长沙环苏屋村牡丹楼、 鲗鱼涌南丰新村四座，牛池湾晓辉花园一座，元朗朗平村玉屏楼、元朗津柏七座，观塘月华街32号天星楼 C 座，观塘月华街8号观月华峰，马湾柏丽湾1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的童年最爱就是中心文菜。当年在文具铺，其中一项最受同学仔欢迎的活动就是潜日本偶像贴纸，1蚊潜一次。不过会不会潜翻同一张贴纸就睇天意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玩。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呢？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20日，文凭试今日放榜，42%人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新增3256宗确诊，本地个案占3019宗，再多4人死亡。 本港最新失业率4.7%，跌0.4个百分点。 普京访问伊朗，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1，7月20日嘅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一个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直播室除了有萧乐文在度之外，都有两位嘉宾咧上到嚟嘅，包括就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埋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嘅。两位早晨， 喂，早晨。 我先讲下咧，想即系请你哋上嚟，都系想先讲下你哋嘅即系工作啦。你哋暂时譬如喺分工上面，两位系点样分嘅咧？司长讲先。 其实即系好似你咁讲啦，都系暂时一个即系初步嘅一个构想啦。 嗯。 其實主要都是即係希望Horace 咧幫我哋喺四個方面咧係做多啲功夫嘅嚇，即係第一方面就係而家成日都好強調，即係要推廣多啲即係啲法治嘅一啲教育。咁啊，當然即係唔係話法治咁個概念咁簡單啦，都包括我哋嗰個即係憲法啊、基本法啊，而且係國安法。咁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因為我哋都即係好積極嚇，希望去推進香港。做一個國際中心，咁係咩國際中心呢？即係國際嘅一個即係法律服務嚇，同爭議解決。咁呢方面都好多事情要做嚇，因為呢個都係涉及，尤其是係大灣區嗰個規劃，咁點樣配合呢？咁都係希望Horace 所以即係做多啲功夫幫我啦。 嗯。 第三就係又好關心嘅，要與時並進法律科技嘅應用。好多時候譬如留意到法庭都係啦，即係最近好多一啲新嘅措施，咁我哋都要即係成個法律界，你提供服務中心嘅話，當然要有個科技嘅配合。 嗯， 咁呢个就系第三方面。咁最后方面就系，即系你有晒科技啦，吓有晒个制度啦，你都要人才吓。咁好多人才，譬如你话我哋要讲紧金融中心又好，航运中心又好吓。咁你就算争议解决中心都好，系好需要咧。唔系话净系一般性嘅一个法律知识，可能系就住某一个法律嘅范畴咧，都要多啲人才咧，先可以配合到一啲硬件嘅。咁所以呢方面都系。即係其實我都俾咗，即係初步都俾咗好多嘢 Horace 幫手噶啦嚇。 Horace 有冇啲補充啊？ 正如司長剛才所講啦，其實佢俾咗幾個都大嘅題目我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幾個題目咧，我都認為其實對我哋香港即係法律界，唔好話香港法律界，其實成個社會嘅發展咧都好重要。 嗯。 特別即係剛才啊司長提及過嘅有關法治教育啦。今次啊習主席嚟香港都講過啦，嚇講幾個四個必須嘅時候咧，都有講話，喂，我哋其實要自覺去認識咧一國同兩制嘅關係。亦都要認識個高度自治、全面管治權嘅關係。當然咧，呢啲好多老百姓可能會覺得咧，哇，呢啲好似好艱深嘅一啲嘅概念喎。咁但係其實我哋係有責任咧，係用一啲即係深入淺出嘅方法，令到其實社會大眾明白到咧，其實憲法、基本法，以至咧剛才提及過嘅國家安全法，其實咧唔難明嘅。其實咧，亦都同我哋生活咧息息相關。嗱，咩息息相關呢？就係話，只要我哋原來自覺遵守法律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好多社會嘅公義咧就會出現噶啦。啊，就我哋即係如果老百姓嘅生活講緊就係、是，喂，你大廈唔會俾人哋去圍標啦。細蚊仔有一個公平嘅入學機會，好似今日放榜啊，入讀大學，大家係用你成績公平入讀嘅機會嘅。嗱、啊，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要有一個法治嘅社會，大家自覺守法咧先係做得到。咁所以嚟緊嘅將來咧，我諗我都會同律政司嘅其他同事咧諗下用一啲咩方法，唔單止律政司嘅同事，其實即係我哋其實法律界嘅朋友啦，以至係其他好似教育界嘅朋友咧，點樣一齊去即係做好呢方面嘅法治嘅普及教育等等咯。 嗯，頭先講嘅啲範疇啦，張國軍亦都講咗某一啲嘅項目啊，嚟緊嘅工作啦。因為見到咧，特首喺即係都好強調呢一屆嘅政府咧，一啲嘅政策項目咧，都可能要有一個關鍵績效指標嘅 KPI 嘅。 嗯， 其實喺你哋嘅範疇入邊有冇呢一樣嘢？ 嗱，呢個活動我哋都內部係討論緊呢個問題嘅，但係其實都要諗翻，其實即係制定 KPI 個目的係咩先？即係呢個叫即係都係一個叫即係個成效，佢一個成效指標，就係話你定咗個計劃咧，而家新政府我哋嗰個叫目標為本嚇，最緊要睇個效果，希望做到成實事咁解。咁我諗我哋就即係過往就可能好多人諗 KPI 咧，就要將啲事情量化嘅嚇，即係幾耐要聽個電話，幾耐要打封信。咁我諗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量化嘅標準咧，就未必完全可以套用到律政即係司嘅工作。即係反而我哋諗緊嘅一個 KPI 就係話，我哋定個計劃嚇，譬如可能即係而家諗緊有冇啲短期計劃係點咧嚇，我哋希望幾耐做到啲乜嘢嘢咧？咁咪自己有一個時間表咯嚇，即係一個時間表，所謂做唔做到呢樣嘢嚇，就唔係一啲量化嘅一個數字。咁個方向係有嘅，但係即係可能就唔係話一般過去。或者適用於其他嘅工種嗰種咁樣嘅一啲好細化量化嘅一啲 KPI。 嗯， 張 國軍， 即係啱嘅，即係司長講得好啱咧。其實即係個績效指標咧，好睇其實你唔同嘅政策局咧，可能其實有唔同嘅需要。 嗯， 即係喺律政司嘅工作，其實同其他政策局咧有啲唔同嘅。啊！喺我哋嘅裏邊，剛才提及過，我哋涉及到假設檢控嘅工作，我哋唔係話一收到幾日內去檢控或者定罪。嗱，當中一個成個嘅司法程序係涉及好多方面嘅嘛。我哋唔可以單憑嗰個時間或者個數字檢控咗幾多單就為之績效啦，去釐定究竟我哋律政司嘅同事係唔係即係表現係叫做到嘢咧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即係唔同嘅局唔同呢一方面都會有唔同嘅考慮啦。但係其實當然啦，即係司長同我上任之後咧，其實呢方面都積極同我哋啲同事，特別係部門主管咧，大家商討嚟緊點樣咧，我哋都盡可能咧，有我哋用我啲機制咧，去做好我哋嘅一啲嘅安排，令到即係其實咧，大家同事咧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努力做嘢嘅啊，大家咧都係我哋亦都係人盡其才嘅，咁我哋會即係呢方面會多花啲時間思考咯。 嗯，另外想問一下兩位有關於即係大家都關心啦，23條嘅立法，見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早前就講話要警惕反中亂港分子咧，堅決與外部勢力鬥爭啦，打擊一切反中亂港嘅勢力。咁有意見就提到話啊，個講法係咪其實針對緊喺特區政府要盡快立呢個23條咧？咁兩者你覺得相唔相關？係咪就係一個中央嘅期望咧？呢番説話 嗱，我諗就我用翻即係嘗試用翻即係個法律嘅層面咧，我哋都係講緊法治嘅社會。即係首先基本法23條咧，本身就話我哋香港特區係應自行立法嚇處理7類涉及國安嘅法律。咁所以基本法本身就已經將一個憲法嘅喺個基本法嗰個法律上有一個責任俾我哋。咁第二其實國家安全法亦都有個條款咧，就亦都要求香港咧係盡快完善落實呢個23條立法。咁所以係要做嘅，即係我諗盡快個字強調嘅係一個香港嘅憲制責任但係又唔係話要急到話 聽日要做咁嚇。正如特首都講咗好多次，我哋係要適時做嘅，即係適時嘅目的係咩嘢？第一嚇要深思熟慮嚇，做好多法律嘅研究，因為畢竟涉及嘅事情係一個複雜嘅，就算從法律層面，但係就希望係做到嗰個成果咧。是真的有效，即是有效去应对处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嗯、 当然我都很明白，我都强调了很多次，我们很明白即市民大众一定是很关心23条立法和我们基本法保障的人权自由的关系是怎样，怎样在这个前提之下拿到一个合适的平衡呢。其实这个都是法律研究一部分，一讲其实都明白到那个事情的复杂性。嗯、所以是要做，但是亦都是会谨慎去做个充分的研究、理解，达到我哋头先嗰个目的咧，我哋先至会去推进呢件事。 但我想问，而家嗰个研究嘅进度去到边？因为其实由上一届政府已经嗰阵当时就话打算喺换届之前咧，就系、有个立法嘅框架嘅咁。其实一路都做紧个研究噶嘛。而家系研究到去咩地步？头先话都要有一个嘅即系唔同嘅研究啦。但系会唔会都心目中有个时间表或者目标，几时会出某一啲嘅立法框架啊，或者其他咨询啊等等？ 系嗱，我谂呢度真系只可以俾一个简单嘅答案你。就仍在研究中，即只可以咁樣去回答你，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你問我話有冇時間表咧，我真係即係一刻話俾你聽，係冇一個確實嘅一個咁樣嘅時間表係存在。咁但係呢樣嘢係真係積極研究中，只可以咁去講。 嗯，具體個立法方向又係點樣咧？係咪同2003年當時的即係七項罪是一模一樣啊？定係都會即係你哋而家初步有啲咩諗法咧？係根據嗰個基礎，定係有啲咩唔同咧？ 嗱，既然係研究中咧，我諗就真係唔係好適合去具體講噶啦嚇。即係只不過就係因為23條，你都係離唔開23條嘅範圍嚇。正如我講，23條需要涵蓋嘅就係七類嘅特別涉及國家安全嘅法律。咁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同而家國安法已經提及嘅四類罪行有兩項咧係有啲重複或者部分重複。咁呢個我哋注意到啦，我諗好多法律界嘅人士或者關心呢方面嘅人咧都會留意到。咁但係即係如果根據頭先咁解釋，有五樣就似乎而家係未有一個即係比較完整嘅法律或者完善嘅法律處理。呢個大嘅方向咧。其實都離不開究竟23條需要我哋做嘅係啲咩責任。咁、但係其他嘅事情，正如即係頭先我都即係解釋嚇，正正因為我哋係好審慎處理，咁所以我諗呢個階段咧就即係冇辦法去即係講一啲好具體嘅事情。 張國榮有冇補充呢、 這個？即係正如司長所講，我諗23條立法最緊要咧就係我哋要做好件事。做嗰件，因為司長之前講得好好咧，就係話喂，其實咧係我哋欠交25年嘅功課嚇。咁、但係要做嗰件事係乜嘢咧？第一，行政長官喺較早前接受訪問，我記得佢都有提過咧，就係、我哋要將來推出嘅法律咧，最緊要就係佢能夠係處理到真係有關方面嘅問題，同埋預示到一啲將來會發生嘅問題，唔想咧就成日去更改咁樣嚇。點樣去做好佢啊？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當然就係話，我哋當然喺制定相關法律咧，一定令到佢符合翻而家係適用於喺香港嘅有關保障人權自由方面嘅呢一啲嘅條文啦咁樣嚇。咁所以我諗喺我哋研究工作咧，會喺呢兩點裏邊咧係會做好相關嘅把關啊。咁啊做好之後，我相信亦都一定會有即係足夠嘅時間咧，讓政府都出嚟咧，係向大家咧去解説啦。做好呢個解説工作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嚇。咁、我諗即係希望大家都俾啲時間，等特區政府喺呢方面做好我哋嘅工作，達到剛才所講嘅呢啲嘅目標啦。 頭先都提到話，即係23條當時嘅七個罪嘅範疇啦，同港區國安法咧嗰四個範疇入邊咧有啲嘅重疊嘅、到時候如果你哋係立23條嗰陣咧，會唔會係都繼續喺呢個重複嘅範疇嗰度都會有一啲嘅著墨，定係擺埋一邊先？因為已經港區國安法已經處理咗噶啦咁。 真係唔好意思，正如我頭先都講嘅，即係研究中咧，都係正在研究中。 呢、這個都係研究範圍。 係啊，咁所以即係只不過係留意到就係話，頭先嗰個所謂嘅部分重疊咧、其實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同埋即係法律界都基本上或者即係從事呢方面法律嘅研究人咧，都有個基本嘅初步共識。咁但係即係講兩句弊咧，我頭先講過就並不完全重疊，可能部分重疊。咁但係部分重疊嘅意義係啲咩嘢咧？係咪呢個要再要研究？因為最緊要就係、剛才好像我和 Horace 都是副司長都是這樣說，最重要就是 個成果是真係完善啊嘛，我哋要完善的法律，咁梗係希望可以涵蓋到係充分履行到我哋嗰個責任。咁所以究竟係咪真係重複呢？重複咗幾多咧？咁呢啲都係一啲研究嘅方向，即係唔好難去三言兩語講。尤其是而家正在都係一個研究緊嗰個階段，咁所以希望即係。你會明白，或者希望即係廣大嘅市民都會理解。 嗱，我見特首嘅講法就話，希望盡早有呢個23條嘅立法啦，亦都話喺立例嘅時候，希望可以處理到預期嘅所有問題。佢就話唔希望再有任何嘅修改嘅。其實呢番説話，你哋即係有冇同大家講下，其實係咪當中可能有啲乜嘢嘅變數，擔心會有機會令到有修改咧？而家睇緊啲乜嘢係令到哇，希望可以做得全備啲啊，唔好預期有修改咧？其實睇緊啲咩咧？ 我諗其實呢一個咧，就我又覺得唔好話太太大解讀，因為任何嘅法律其實我哋需要係咩一個確定性啊？即係好簡單咁講，即係如果一個社會係朝令夕改嘅話咧，市民都難以即係適從，都會無所適從。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嘅更加即係嚴肅啲嘅咧，就係處理緊啲國家安全嘅法律，係一啲大是大非重大嘅問題。咁我諗嗰個確定性咧係更加需要，我亦都唔希望咧就係、是、話有個法律出嚟，原來好快發覺有啲原來有啲嘢漏咗，或者寫得唔夠好，你係修改。因為每一次其實都唔好淨係針對國安法，任何嘅法律草擬嘅時候都要有個心態，就係、是、呢個係可以有一定嘅時間。當然我哋唔可以講到話。即係好長遠啊！即係呢個唔會嘅，因為與時並進都會有，但係盡量都要減免咗，因為你每一次諗到原來有不足，咁首先就已經係份功課做得唔好啦。第二，如果你真係要再做第二次功課嘅話，你又要做好多研究工作，對社會嚟講，難免亦都會引起多一啲嘅討論。咁呢啲係全部都係要，我諗係立法工作好基礎嘅要求。不過喺國安法嘅時候咧，就更加突顯咗咧，要深思熟慮。希望嗰個法律有個確定性喺度，能夠令到大家咧係明白到究竟法律上嘅規條係點咧？咁呢個我都係貫徹翻咧，我諗任何立法都應該遵守嘅一啲基本原則。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維珠喺四月嗰陣咧曾經講過，佢就話即係國安法立法之後咧，終審庭咧就淨係對於國安法嘅保釋條件啦，同埋係陪審團嘅安排咧有裁決嘅。咁佢就話都未有一啲案件咧係上訴到去終審咁，咁啊令到即係終審法院咧可以頒下一個全面性嘅判詞。佢當時嘅講法係咁嘅，去頒下全面性嘅判詞就可以釐清到一啲條文應該點樣定義啊，或者有邊啲證據法庭係願意考慮嘅等等一啲法律嘅細節嘅。其實而家係咪一啲嘅國安法嘅案件係咪會上到去終審法院有一個嘅判詞等等？呢、這個都係你哋對於23條係咪要考慮埋呢一方面？其實所謂即係睇緊啊，或者要預期處理曬所有嘅問題，呢一個係咪都係考慮嘅因素之一？ 我又唔係好覺得兩者有咩好直接嘅關係。當然即係對於其他人嗰個講法，咁究竟佢係咩背景？佢個出發點係我就唔係好充分理解啦。不過我相信大家都是想即係講一個訊息嘅啫，就係即係國安法都係一個新嘅法律嚇，都係啱啱係兩年到嘅時間啦嚇。咁市民嘅關注亦都係好順理成章嚇嚇，無論係香港內部又好，其他人我哋係好明白嚇。只不過帶出一點就係話咧，我哋既然係普通法嘅制度嚇，個判案咧對於令到市民大眾嚇更加理解。因為你判案就是一些實際的例子，將一些法律的條文呢透過一些實際的例子呢去顯示給大眾看，究竟它是講緊啲咩嘢呢？即係你舉例，很多時候我們解釋件事呢，舉例就是很好的方法。咁案例就扮演在我們保安法制度裏面呢這個角色。咁我相信很多人提及到關心法庭有沒有案例，就是說多一些案例的話呢，一定對於市民大眾更加進一步去理解國安法的條文和立法原意啊，或者個規範性咧，係一定是有個幫助喺度。即係我相信大家如果係談論緊個法庭的判例咧，都是朝住呢個大方向嚟到出發嘅。 另外就大家都關心啦，23條如果真係立，雖然大家都話研究緊啦嚇，好多方向可能都未講得嘅，但係我想知道個刑期有冇需要同國安法而家嘅刑期係相配合嘅咧？ 又是真係唔好意思，我又答翻你同一個答案俾你啦嚇。既然真係研究中嘅話，你話究竟係嗰、那個無論係個實體法又好，涉及嘅一啲 一個刑事的罪行怎樣處理呢，這些當然都是研究整體的部分。既然現在真的沒有一個研究中就真的沒有定案了，所以都真的不好意思，都是給回同一個答案你，令你失望了。 但研究中，但你們在一個考慮的時候其實有沒有考慮國安法、啊、如果兩個的法例是可能有一些相關性的，在你們、考慮過刑期的時候，日後這個都是一個考慮的點，起碼 是考慮的方向先，起碼這個 都是咁樣答你嘅，係咪？即係研究嘅話，咁任何我哋覺得有關係嘅，都唔會排除嘅。但係你話咁針對性嘅嘢咧，我就真係即係答你唔到啦，俾唔到一個更加好嘅答案你啦。 OK， 好啊。嗱，因為咧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喺千禧年代傾直播室呢度咧，就請到咧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同埋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嘅。咁大家咧對於新一屆嘅特區班子咧喺法律方面，頭先亦都提到一啲話基本法23条咧嚟緊都話希望可以盡快係立法啦，亦都特首提到話唔希望再有任何嘅修改嘅喺立法時候，你自己點睇咧？1872 3D 1872 3D 咧，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年有8名考生考获7科5星星成绩，成为状元。他们分别是5男3女，来自8间学校，有2男2女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分別是來自何文田的加密中學和伊利沙伯中學的2名男生，以及來自香港培正中學和協恩中學的2名女生。加密中學是首次誕生文憑試狀元。喇沙書院、拔萃女書院、港島區2间學校，包括黃隱書院，亦分別有1名狀元。中学文凭试放榜，除了主流学校一些特殊学校的学生亦都有参加考试，亦取得佳绩。其中在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19名身体弱能及伤病的学生参加文凭试，包括1名要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市场应考的确诊考生。其中1名脊柱肌肉萎缩症的考生考获23分，并在综合科学科取得5星星，1名成骨不全症考生亦取得22分。到访伊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都德克兰和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谈及从黑海港口输出粮食的问题。普京感谢土耳其協助推進烏克蘭糧食出口協議，雖然並非所有問題已經解決，但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普京又提到，雖然面對重重困難，但俄土雙邊貿易額正迅速增長。埃爾多安讚揚俄羅斯在烏克蘭糧食出口談判方面的立場非常積極和建設性，期望談判成功。欧洲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都发生山火。法国发出极端高温警告，西部南特的气温达到破纪录的摄氏42度。西南部吉伦特省波尔多郊区的一场山火焚烧超过1星期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超过19300公顷，超過34000人撤離，當局出動超過2000名消防員協助救援。西班牙北部星期一錄得43度高温，全國共有至少20場山火。葡萄牙今個月7至18日共有過1000人死於高温相關原因。意大利當局向5個城市發出最高級別的紅色高温警報。預料到星期四將會增至14個城市，包括羅馬、米蘭、佛羅倫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6点，升5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89美元，卖出171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8.32，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7，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2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小榄对出。另外，西贡公路近住北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普通道近住西贡大会堂。重复多次啊！西贡公路近住北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来回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去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普通道近住西贡大会堂。咁另外，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沙茶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乌鸡沙港铁站对出。就是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沙茶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乌鸡沙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刚才除了讲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后少少那段华都花园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意大利受嚴重干旱影響，有小鎮禁止髮型屋為客人洗兩次頭，希望可以節約用水。 當地農民協會估計干旱對農業造成超過30億歐元損失。 星期六朝早11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譚永輝、陸宇光、黃曉玲，十萬八千里。 港台体坛一二三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邀请到建习骑师学校校长陈念慈，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點至4點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點半到6點，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7月20日，文凭试今日放榜，42%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新增3256宗确诊，本地个案占3019宗，再多4人死亡。 本港最新失业率4.7%，跌0.4个百分点。 普京访问伊朗，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日咧直播室咧就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啦，同埋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坤咧两位上到嚟嘅。咁大家如果有啲疑问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头先我同两位咧讨论紧有关于即系如果日后立23条嘅时候嘅唔同嘅情况啊，或者啲细节咧，不过可能有啲都研究紧，就未必系可以好详细咁解答嘅。但都想问一下两位啦，即系如果而家嘅国安法嚟讲咧，第42条。就寫明咧，係有關於保釋嘅情況，就話對於一啲犯罪嫌疑人啦、被告人啦，就話除非咧法官有充分嘅理由，相信佢係唔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啊唔可以係俾佢保釋嘅。咁日後23条係咪都有類似嘅做法咧？喺保釋嗰方面，之前我見你喺一啲傳媒嗰度都提咗少少嘅。 嗯， 司長講講呢個。 嗱，我諗呢個真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嚴肅啲嘅法律問題，都要解釋一下先。首先咧就係你好正確指出嚇，即係關於呢、這個即係保釋嘅一個安排咧，係喺國安法裏邊個條款嚟嘅嚇。咁、國安法呢個條款亦都係經過終審法院嘅一個考慮嚇、即係最近有一個案例，嗰、那個重點喺邊度咧？就話呢個保釋嘅條款嚇，這個制度咧就並不限於國安法裏邊嗰四條嘅罪行。亦都會適用於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的刑事的一些罪行。那個案例裏面講緊嘅就係即係依個刑事罪行條例裏面的一個煽動意圖罪啦。如果冇記錯的話，咁嗰個邏輯其實就係頭先正正我講啦嚇。呢、這個保釋的條款不是淨係講緊《國安法》裏面四個罪行。咁所以如果用呢個邏輯去做個推理的話，必然的結果就是只要任何的無論是現行或者將來的一些刑事的法律或者罪行，如果法庭是認為觸及到國家安全，是個屬性啊，是一個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的話，那法理上的邏輯呢必然就用回終審法院這個樣的邏輯呢，是會同樣適用回這個國安法42條那個保釋的個安排。這個是一個即係法律嘅分析嚟嘅嚇，即係我相信，亦都係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對終審法院判例嘅一個正確嘅一個解讀。 嗯，有冇話即係你話喺研究23条嗰陣都要衡量一下頭先提到話，譬如一啲人權等等嘅保障啦。 嗯， 呢個位有冇考慮到呢方面？ 嗱，我諗首先呢一個本身嗰個保釋嘅條款係存在喺國安法裏邊。 嗯， 嚇，其實國安法喺草擬國安法嘅時候，開宗明義，如果我哋睇第四、第五條，本身嚟講已經有一個明文嘅規定，必須要遵從翻基本法已經保障嘅人權自由，包括適用於香港嘅兩個國際公約裏邊嘅人權自由。終審法院當然亦都考慮過啦，其實都指出咗，首先即係而家唔係話唔俾人保釋，係可以保釋嘅，不過當然嗰個門檻同以前係有一個分別。 嗯， 第二，終審法院在處理，我記得應該是來自英國單案嚇，講呢個保釋條件的時候，亦都強調就係話呢啲咁樣嘅對於保釋較嚴格的安排咧，喺其他嘅司法管轄區處理一啲佢哋認為是相對嚴重的罪行咧，都是有相類似，即係甚至可能是更高的門檻都未定嚇。咁所以即係要了解嚇，唔係唔俾人保釋。 嗯， 其他地方處理嚴重罪行有兩類似的安排。第三，當然重點的就是同一個條款42条都話咧，我哋係要及時處理啊。呢個要爭取個平衡啊，大家要明白啊。因為如果你係已經有一個相當充分的理據，佢係從事咗一啲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咁當然我哋要諗下嚇喺候審嘅期間，呢個人係咪應該佢仍然係享受佢一般人嘅自由啊，定要處理呢？其實呢個問題都是一般刑事案件要處理的，譬如香港很多，譬如你話一個嫌疑謀殺人嚇謀殺罪嘅，咁佢可能最後都判佢無罪，但是謀殺罪因為有個嫌疑性喺度嚇，有充分的證據去檢控佢，咁平衡翻對社會整體的一個利益，或者可能對其他人造成嘅傷害，我舉即係舉個例去反映翻件事，其實永遠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嚇。咁呢方面，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要即係理解翻呢個安排背後嗰個精神喺邊度。 咁如果另一方面，除咗保釋嘅安排，大家要關心涉唔涉陪審團咧？咁喺日後嘅23條同國安法方面，係咪又係有相關係咧？呢一方面， 嗱呢、這個講又係講翻嗰個，即係嗱呢個亦都係即係我正如研究中啦，我又冇啊，即係呢一刻我就答唔到你嘅嚇、但係要解釋翻就係、那個都係國安法，其實我都解釋過啦嚇。嗰、那個陪審團嘅安排，第一就係只係針對緊喺高等法院審訊嘅。涉及國安法的一些案件、當然很多國安法的案件也都不一定是在高等法院審理的、地方法院有啦，裁判法院都有、那些都沒有一個即陪審團的安排啦、陪審團安排也都不是說隨隨便便去擇色仔去決定的、因為根據國安法都有一些考慮的因素給了作為律政司去做檢控的時候做個相關的一個決定、都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考慮到會不會陪審員他個人的安全、會不會有 一些他需要很關心的問題、有些是、因為事情本身的敏感、國家機密，即我舉個例子、即那個正確的字眼我都不太記得了，但是不是隨隨便便去可以輕輕鬆鬆任意去決定、就算有這個決定都好，其實我哋係有唔係一個法官係審理，取而代之係三個法官，雖然係一個叫做係審訊，好少可嘅，因為一般嚟講你審案都係一個法官嘅啫。我哋有三個法官，都係各自根據翻我哋香港一貫以嚟，透過一個即係好公正獨立嘅機制，按照佢嘅能力經驗挑選嘅三個法官去處理。最終其實係咩呢？就係點都好，我哋一定會確保翻咧，每一個被告人都會享受翻一個獲得公平審訊嘅權利。 嗯， 呢一點咧，我諗所有嘅安排，其實程序上安排都係要做到呢樣嘢，就係、是、一個程序嘅公義。 嗯， 每一個被告人咧，都係會得到一個公平嘅審訊。呢、這個我覺得係所有呢啲程序上安排都最終嘅一個目的。 OK， 另外有一宗嘅案件咧，之前有一個嘅25歲嘅大學嘅男仔啦。女婿如案，咁佢就涉及到國安法咧一個叫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嘅罪，咁佢咧就係、被判囚5年嘅。咁當時咧喺判案嘅時候咧，法官就提到話，因為嗰個案嘅情節嚴重啦，咁佢係認罪應該係可以減到3年8個月嘅。咁但係因為咧國安法入邊嗰度係列明啊，最低刑罰至少要判刑5年，咁所以佢本身認罪原本可以獲扣減嗰個嘅刑期咧就係冇咗咁樣嘅。這個呢就涉及到可能是當時人大常委會啦，是制定國安法時候那個的寫法啦，日後在23條的時候會不會是即寫清楚令到這個的即認罪然後減刑期這個的情況可以保留返呢，還是都是跟國安法是一樣的？ 都是分返兩樣東西，從兩個方面答一答的問題先啦。第一，你講那個案件呢，其實是涉及到即怎樣正確理解現在國安法呢、部分關於即係個刑罰嘅規則，咁本身案件如果我冇理解錯咧，其實即係上訴庭都會即係會處理嘅嚇，咁、所以究竟實際上嗰、那個正確嗰個理解係點樣咧？咁我哋相信都要即係等一等嚇、法庭嗰個判決嚇，亦都係同一個即係相關啦，即係第二方面就係、是、首先就係、是、成個23條我都講，即係頭先講過都係研究中。但係就算頭先你講嘅嘢，其實而家法庭都未一個即係叫做即係會有再一啲司法嘅程序咧，去再釐清呢方面嘅。咁所以亦都令件事更加難喺呢個階段咧，我去真係好具體咁回答你。 OK， 除咗講話有三條啦，都想問下兩位啦，因為而家見到嗰啲案件積壓嘅情況咧，都有批評越嚟越多。咁其中見到2021年司法機構年報顯示咧，高等法院原訟庭嘅刑事案件啦，由入品公告書去到聆訊啦。2019、2020、2021咧，平均輪候時間咧越嚟越長啊，由167日去到349日，再去到383日，就有個上升嘅趨勢咁樣。你哋點睇呢啲案件積壓嘅情況，係咪一個問題，係真係要處理嘅咧？ 或者等阿副司長答下。 好， 當然其實喺過去我哋都有留意到，即係社會上都有呢方面嘅關注。咁所以咧，其實我同司長即係上任之後，我哋呢方面都有去睇嗰個情況啊。嗱，可以咁講啦，我哋大家知道我哋香港嗰個司法制度咧係一個好公平嘅制度。咁、當然成個制度裏面咧，我涉及到有檢控啦、被告啦、法庭三方面先至可以咧令到一單案件係預備好去審訊。 在檢控方面，即律政司的工作方面，其實我都留意到我們的同事，特別是檢控官的同事，其實在案件裏面他們都是盡快去處理，亦都希望能夠盡快將案件預備好去審訊的。有啲咩嘅舉措我哋會可以考慮做咧？例如有啲案件係涉及到多名被告嘅，咁可能我哋咧會盡量將佢哋咧係集中係一個審訊裏面去處理，從而咧去省減即係法庭嘅時間啦、資源啦，亦都讓到嗰個排期咧係能夠更加快。等等啦，咁呢個就係控方我哋可以控制嘅程序咧，盡快可以處理到咧，我哋都會盡快，希望係唔會令到審訊咧係延誤嘅，因為如果審訊係延誤嘅，其實令到法治咧係唔能夠彰顯噶嘛，咁但係啦，一個法即係一個案件係咪真係可以預備好審訊咧？除咗係即係取決於我哋即係控方嘅工作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就係話辯方方面嘅一啲嘅工作嘅。 嗯， 好啦，即係被告人喺我哋嘅普通法制度之下咧，其實喺審訊之前咧，有好多嘅中間嘅程序咧，佢哋嘅律師或者被告人咧，佢哋可以咧係提出，從而咧係佢哋認為係最保障到佢哋自己利益嘅。 嗯， 包括我哋最常見嘅，而家就係話喺法庭裏面佢要求可能係中英文嘅譯本要齊備啊，好多等等嘅呢一啲嘅中間性嘅程序咧，佢哋可以係提出嘅。當然提出呢啲嘅申請，法庭就要排期處理。排期處理嘅時候，當然咧亦都會令到嗰個預備嘅時間咧係長咗。我哋控方當然會盡力配合，係盡快處理呢啲嘅中間性嘅程序嘅申請啦。但係越多呢啲嘅申請嘅時候咧，當然令到嗰個案件咧係越遲咧係預備好，可以咧係正式審訊嘅。咁、所以如果當即係被告人佢絕對有權利啊，任何即係佢可以喺法例之下可以引用嘅程序性嘅呢啲權利，佢可以提出嘅。咁但係當然越提出得多，就會令到個排期越後。咁所以喺呢個環境之下咧，會令無可避免地咧，令到一啲嘅程序咧係即係長咗。咁、所以好多時呢個係取決於唔單止係控方，就仲究竟辯方係點樣做咧，都係好關鍵。當然其實除此之外，其實阿司長同我早前都我哋都同司法機構會過面啦，我哋都同佢都探討下點樣仲可以係優化一啲嘅情況，令到案件係即係可以盡快去審訊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係能夠即係大家明白到，其實咧案件幾時審訊咧係取決於三方。咁呢方面我哋絕對係唔會延遲，亦都希望係盡快係能夠做到審訊，彰顯嗰個司法嘅公義。 嗯，頭先涉及到話，即係可能唔同嘅原因啦，可能除咗控方之外，辯方等等都有啲提出啦。咁、但係至少喺即係喺檢控嗰方面，有冇啲即係初步嘅諗法，進一步係點樣可以減到而家話即係輪候時間過長啊，或者起碼？頭先你哋話可能呢個範疇難設 KPI 喎，呢個位可唔可以設咧？或者起碼唔係 KPI 啦，有個目標可以減到幾多日可以處理到呢啲案咧？ 咁你話減到幾多日，其實就本身就已經係嘗試量化啦，即係其實係或者咁，從頭到尾我哋都係一個原則嘅啫，就一定係盡快做嘅。但係比較特別嘅舉措，其實頭先阿副司長都講過啦，即係我哋同事講咗，因為有啲案件咧涉及可能多九個被告人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即係一次過將啲案綜合處理呢？咁呢個一個方向，一個例子嚟嘅。咁但係你話喂具體啲咁，其實我哋嘅大原則就係每一單案，我哋咪做好自己嘅責任先咯。呢個從來都冇變到嘅，一定會係堅持翻我哋盡快做好我哋嘅工作，絕對唔會話特登去一個無理啊或者無理據去拖單案啊，即係其實。冇呢個理由，我哋要同事即係遲早都要做份工作都要做噶啦，係嘛？點解唔盡快做咗佢咧？咁但係而家我哋做緊嘅其實反而係溝通嘅工作嚇，譬如司法機關咁樣係嘛？當然我哋都司法機關其實都做咗好多功夫，都要幫法庭講下嘅，因為有時候其實司法機關真係好大壓力嚇，佢法官嘅人數啊，唔淨係法官人數，法庭嚇有冇咁多法庭廳先嚇？所以你都知道佢開咗啲新嘅法庭。有啲法官安排多咗去處理呢個案件，咁其實同案件管理，因為有時候個程序上嘅安排，頭先副司長講到，無論係控方、辯方，好多時候為咗成個程序係有個公正性喺度，都係有一啲即係中途嘅申請。咁、個案件管理法官亦都係比以前咧做得更加積極，個目的就係希望件事更加有效率，喺公平審訊一定要堅持，但係喺呢個大原則之下，點樣可以再有效率呢？其實法庭都做了很多案件管理方面的優化工作，所以有幾方面的配合，但我們就一定是貫徹我們的宗旨。其實我們跟副司長和我們同事見面，大家都有個共識的、一定是要明白公眾的關注、對社會整體印象也好，對被告人也好，甚至對方我們自己同事都好，及時處理 都是一個應該的一個目標。 嗯，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美國國會核下的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啦，即係 CECC 之前有一個嘅研究報告就提到即係點名啊，律政司十五名處理多宗涉及港區國安法嘅等等案件嘅檢控官嘅咁。就話即係或者需要啦，佢淨係或者需要咧考慮施加制裁嘅咁。司長你自己本身都係有喺當中係被點名啦咁。你自己點回應？有冇影響即係律政司你哋嘅同事嘅一啲嘅工作咧？甚至令到佢哋有即係一啲人手流失啊，考慮離開嘅情況咧？ 嗱，咁即係呢件事當然都係好嚴肅啦。其實無論係我本人又好，或者係特區政府嚇，甚至係國家嘅層面。都是作出了很嚴厲的一個批評，因為這個很明顯背後的動機，所謂什麼研究報告，其實你看回，即我都鼓勵一下有興趣看，即是研究些什麼東西呢，即其實沒有講證據，即其實他純粹就是說我現在可能會，即是恐嚇威脅，即是個性質很簡單而已。那你是一個沒有理據的恐嚇威脅，那我即刻跟前面同事溝通，其實我都很開心的，即我自己本人就當然說我自己亦都事實嚇，唔係好驚呢啲嘢啦。但係我係好開心嘅就係、是，所有前線嘅同事，包括甚至一啲即係俾人開咗名嘅同事，都係表現出即係嗰種即係繼續堅持會工作嚇，唔會受到呢啲所謂威脅嘅影響。其實反而個士氣真係高昂嘅嚇，因為受到啲咁嘅無理嘅威脅，咁我哋唔會退縮噶嘛，係嘛？即係咁，如果我哋而家被人點名的同事都咁士氣高昂的話，我又不會覺得點樣會影響到其他人嚇。即係呢個我又好有信心咧。反而令到大家明白到呢件工作嗰個重要性嚇，更加要堅持。我亦都希望就係呢個契機咧，令到多啲人深思嚇呢個工作本背後對香港嘅重要性，可能係反而更加有機會咧，真係令到人多啲人考慮嚇。咦，係咪喎？呢個人工真係好有意思喎！如果人哋點解會咁針對我哋咧？係無理嘅針對咧嚇。咁、我就冇依方面嘅特別嘅擔心。 唔會影響人手流失，亦都唔會影響人考慮加唔加入律政司呢一個情況。 呢一刻睇唔到有咩？正如我講，做緊嘅冇話，咁我唔做啦嗱，冇呢個信息。反而大家答，我會更加努力、我會做得更加好。咁如果而家做緊嘅呢個心態嘅話，其他同事見到嘅話，我相信都會感動到其他人咧，係更加願意去幫手。我好強調就係佢而家好似針對緊十幾個人，但係我哋絕對唔係十幾人，包括我唔係孤軍作戰，我哋整個律政司嘅團隊嚇。雖然有啲人唔係直接嘅工作，但係背後嘅精神上嘅支持，這個嘅團隊精神，我哋嘅團結性咧係存在嘅。我哋維持到嘅團結性嘅話咧，我相信對於即係招攬人才啊，各方面明白個工作嗰個意義咧。我唔相信會有啲咩負面嘅一啲影響。 一方面有一啲嘅研究報告提到話可能考慮施加呢啲制裁、另一方面其實特區嘅官員都話希望可以係向外宣揚香港嘅司法制度嘅。其實具體點做咧，都係對於外國有啲咁嘅睇法或者行動啦。咁但係你哋同時亦都想即係宣揚一啲正面方面嘅香港嘅即係司法制度嘅好嘅地方咁。具體會點做呢？怕唔怕有一啲嘅制裁，甚至可能制裁到兩位嘅時候，令到你哋即係宣揚香港嘅司法制度方面有更加困難咧？ 咁或者我講少少，跟住等阿副司長都即係分享一下一齊。第一，絕對唔會低估個挑戰、即係而家香港面對嘅問題係咩呢？就係頭先你講得好好，即係有呢類咁樣所謂嘅研究報告，其實佢用緊唔同嘅方式去講一啲唔真確嘅指控啫嘛，係包裝嚟啫嘛。對我嚟講，係一個政治性嘅包裝，好似好有份量，叫做研究報告。其實同你喺報紙度做一個指罵性嘅批判一啲不實嘅指控，對有咩分別啫？你令人覺得好似好可信性高啲啫嘛，係嘛？我哋會一定係面對呢個咁嘅挑戰係有嘅。咁但係尋求辦法啫嘛，係嘛？即係一定有辦法嘅嚇。咪譬如你話外地嘅媒體點樣做？盡量爭取多啲啦嚇，有啲時候如果我哋可以去到第啲地方嘅，我哋盡量去嚇，亦都唔係淨係單打獨鬥。頭先其實副司長都講得好好嘅，我哋嗰個宣講法治咧，唔係淨係我去講，亦都甚至唔係副司長去講，因為我哋好有信心，就係我哋對法治嘅態度，唔係我因為今時今日我坐呢個位，所以要去講一啲唔係事實嘅嘢嚇，所謂正面嘅嘢， 是事實的事情，啊，這個是緊要的。如果是事實的事情，不應該是我和副司長才懂得講的，所以我們想就是盡量找多一些真正在香港是外間都會覺得有公信力的，啊，譬如我其他場合舉個例，邀請一些退休的法官，即是香港各界的人士，他們有接觸過法律的制度的，啊，商界的人士，他們是用家來的，啊，他們可以講到的嘛，他們會一定會令人覺得客觀過我們，啊，雖然我們講人家就說你老鼠跌落天平自己聽自己而已，他們應該你沒理由相信他們，他們又不是收政府錢的，難道收買他們講話嗎，是吧，就是，這個機會低，啊，所以我們在想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渠道，每一個方式我們都會考慮，每一個方式我們都不會放過。 好，副司長， 啊，這樣說美國這個所謂報告呢，其實一個好好機會俾我哋咧，去證明咧我哋個法治咧係非常之好，因為個報告其實好簡單嘅，就係話誒過去香港有人犯咗法，因為一啲政治嘅背景，我唔想你告佢，而你哋檢控官堅持告佢，所以咧我可能會制裁你哋。嗱，呢個就係呢個報告。咁正正係呢個咁啊，喺呢個恐嚇之下，我哋嘅律政司嘅同事繼續係無畏無懼，係不畏懼任何嘅政治嘅干擾，我哋繼續係進行我哋嘅工作咧。呢，這個就係俾世界各地係見到咧，我哋個司法咧個獨立咧係完備，我哋嘅呢個嘅司法嘅公義咧繼續喺香港存在咯。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 好啊，唔該曬兩位今日上到嚟《千禧年代》，包括咧就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同埋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 人口島33222升讀資助大學最低門檻，比上屆減少近500人。以本港8間資助大學大約13000個聯招學士學位計算，相當於平均近1.35個考生爭一個學位，較去年1.4個人爭一個位略為放緩。另外今年總共有8個考到7科5星星的狀元，其中兩男兩女在數學科的延伸部分亦都考到5星星的佳績，成為超級狀元。文匯報報道。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疫情連續一個星期突破3000關口，尋日新增3256宗確診個案，持續再有多間院舍、學校和公立醫院失守，其中學校尋日呈報個案更加直逼500宗，有8間學校的個別班級需要停課一個星期，以及再出現校巴感染個案，涉及香港靈良堂幼稚園校巴司機和保姆。另外再多3間老人院或者殘疾院舍有人染疫，涉及3名院友。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連日來確診數字持續在3000宗以上，鑑於英國、澳洲等地的醫療負荷開始加重，擔心香港確診數字亦同樣再上升，影響本地醫療服務。《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據了解，因應本港每一日的新冠確診數字在3000多宗橫行，目前難有條件和內地商討免檢疫通關，7+3的隔離日子亦都難以縮減，但特區政府仍然向內地爭取增加疫站配額和人民關懷配額。至於紅黃碼系統是爭取通關的其中一個重點，特區政府傾向不會等到出年2月電話卡實名制實施的時候才採用，只要解決技術問題仍然會盡快推出。大公報的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書展今日開始到26號在會展舉行，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張淑芬表示，不會預先審查書籍，又指書籍內容有沒有侵犯法律並非由貿發局判定。他強調參展商要守法，亦都要遵守參展商守則。他指出，政府近期發放電子消費券，有助刺激市民消費意欲，以及港鐵會展站通車，帶動人流到香港書展。個別書商就話，由於疫情影響，印刷成本上升，書本的售價亦較以往貴一成。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不少學校要求男學生留短髮，東華三院黃弗南中學一個中五男生上個月向平機會投訴，質疑校規禁止男學生留長髮，涉嫌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投訴獲得受理並且正是處於調停的階段。這個學生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學校規定男生短髮的做法不合理和不合時宜，既是歧視亦都是漠視學生性別焦慮等的留長髮原因。校方說事件已經交由平機會處理，沒有進一步回應。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近年不少發展商密密巡視區舊樓重建，增加手上的土地儲備， 屋宇署最新資料顯示，今年5月一共批出34份建築圖則，創2011年12月批出50份圖則以來接近10年半按月新高，最少11份涉及市區住宅重建項目，並且以北角皇都戲院大廈重建項目最具規模。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的社論說，中學文憑試 DSE 今日放榜，今屆考生面對壓力較大，成績優異的可以升讀心儀大學的學科，成績處於邊緣的就應該積極面對，可以考慮透過聯招以外的途徑繼續升學，或者進入社會開展職場生涯。社論說，定立目標堅定前行，亦都能夠實現理想人生。星島的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本港大學的國際排名近年呈下跌趨勢，提升教育質素顯然是香港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但前提是官員必須承認移民潮存在，而不是一味將頭埋在沙堆。政論說，唯有知道病之所起，對症下藥才能夠醫得好，怎樣挽留人才，令到想移民的人改變心意留在香港，已經成為新政府不能夠迴避的任務。《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北半球熱浪逼人，英國歷來首發紅色極端酷熱警告，美國亦都或者最快在今個星期宣布全國氣候緊急狀態，環球暖化問題刻不容緩，但是西方各國普遍沒辦法擺脫狹隘地緣政治考量，未能夠攜手推動可再生能源減排。社評說，全世界的國家和人民應該及早醒覺。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傳聞會在8月訪問台灣。社評指，眾議院議長按照級數是副總統後第二個順位繼承人，亦即是美國政壇最有影響力的第三號人物。如果佩洛西確實以官方身份訪問台灣，反映華府越來越刻意與北京對著幹，中美之間的矛盾只怕更加激烈化。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加龙村。咁喺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沙茶座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沙路入翻西贡方向，近住西沙茶座咧，即系泥涌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西贡公路近住北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来回方向咧仲系挤塞。入西贡方向龙尾过咗北围，反方向出翻九龙咧，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北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仲系挤塞。入西贡方向咧，龙尾过咗北围，反方向出翻九龙，车龙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湾柏丽湾十座、牛池湾彩云一村、景新楼、荃湾石围角村、石兰楼、秀茂坪村、秀康楼、黄大仙竹园南村、雅园楼、元朗炮仗坊十一号珍宝楼、横头磡村宏礼楼、葵涌村百葵楼、葵涌石梨二村石欢楼、大围嘉田苑嘉永阁同埋乐富德强苑德华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我人生第一部拥有嘅车就系三轮车。我细个嗰阵咧，同哥哥两兄弟一齐踩，兄弟同心，玩足一日都唔攰啊！踩去边度都咁开心。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7月20日，文凭试今日放榜，42%人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新增3256宗确诊，本地个案占3019宗，再多4人死亡。 本港最新失业率4.7%，跌0.4%。 普京访问伊朗，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讲天气情况，外面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78%，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在呢段时间夏天亦都有酷热天气的情况，见到民政事务总署在7月19日咧就开放18间的夜间临时避暑中心咧，俾一啲有需要的人士入住啊。咁就会系由夜晚10:30啦，一路开放去到朝早8:00，等一啲即系人士可以系喺入边咧系避暑咁嘅情况嘅。咁你又点睇1872311喺热嘅天气之下？有一啲嘅人士，尤其住喺劏房啊，甚至一啲天台屋、鐵皮屋嘅人士咧，佢哋要面對嘅夏天咧酷熱嘅情況咧，可能係更加嚴重嘅。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余文燕，亦都有街坊葉小姐，兩位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两位。先问一下阿余文燕先啦，因为天文台都预料，因为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脊嘅支配，咁所以咧令到连续几日咧都系有一啲嘅酷热嘅情况啊，甚至话星期五至到下个礼拜咧系连续几日咧最高气温甚至去到35度嘅。你自己了解到或者接触到啲住劏房啊或者天台屋嘅街坊，呢段时间喺热嘅天气之下，佢哋嘅情况系点啊？ 我呢排都有收到啲住劏房，特別係天台屋嘅街坊咧，都有話，其實基本上由今個月或者係上個月月尾開始咧，佢哋每一日都係要開冷氣嘅，因為喺天台屋嘅街坊佢都有講啦，嗰個家庭係一個媽媽帶住兩個小朋友嘅家庭嚟嘅，咁佢都有講就係兩個小朋友都好細，喺6歲以下，如果唔開冷氣咧，基本上嗰個室温太高咧，會令到佢哋好敏感啊，或者係好容易想發脾氣，會響叫阿媽開冷氣咁樣，所以基本上上個月成個月都係開冷氣，跟住總共交咗多1000蚊嘅電費咁樣咯。佢哋都有講就係話，其實喺天台屋咧，因為嗰、那個上面都是用鐵皮去搭的，所以他屋企的室温如果不開冷氣咧，係會中熱過佢出面走廊咁樣咯。 有冇試過真係度過幾多度呢？街坊真係試過室內。 他哋有冇真係度過幾多度？但係就係你摸啲傢俬嘅時候，你都會 feel 到係有啲 暖暖地咁樣咯，即係特別就係、是有啲金屬面嘅傢俬，直頭係會熱咁樣。 嗯，又想問一下葉小姐啊，你自己而家係咪住喺劏房嘅？你住喺邊區嘅？即係居住環境嘅情況又係點嘅咧？ 我哋在住葵青區嘅， 嗯， 咁咧我哋咧就係、是、住80尺啦，好。即係好熱啊！即係由朝頭早太陽出嚟，就曬到夜晚黑嘅啦。啊，非常之熱啊！ 啊，但你唔係天台屋嚟嘅，即係唔係頂樓嗰啲太陽可以曬到正啊，跟住去到夜晚都仲熱嗰啲嚟嘅。你係中間嗰啲樓層定係低層定係點嘅？ 之前咧就係、是、住天台屋嘅我哋。嗯咁咧，跟住咧，因為太熱，我哋俾人逼遷啊嘛，太熱啊，跟住咧搬嚟劏房，劏房都係，哇，都係好熱。 嗯，你哋個劏房係幾大？頭先話係咪80尺？有冇窗或者有冇冷氣可以裝到嘅咧？又， 窗係有嘅。 冷氣咧咁？ 冷氣都有嘅，業主有提供嘅、 嗯。但係會唔會常開咧？又？ 好贵噶电费，即系有阵时都唔系好死得开嘅。 嗯，咦？譬如呢排咁热嘅情况，你会几开几耐啊？或者会唔会熄到开，但系可能夜啲先开咁，会点样咧？ 甚至个而家多啲一阵多唔多手冻啦。 葉小姐，你嗰個電話收得唔係咁好，點可唔可以講多次？你而家譬如喺咁熱嘅天氣呢排，你開冷氣嘅情況係點啊？ 咁你开冷气咯，开冻咗差唔多冻啦，我哋就会熄咗佢咯，悭电啊嘛。 O、okay, K， 但系喺即系咁热嘅情况下，有冇话如果唔开冷气，你哋会唔会直情系即系唔想留喺间屋啊？或者你哋喺屋入边嘅生活都有一啲影响嘅咧？ 会啊，因为我即系第二个天啊，我都唔想喺屋企啊。 嗯， 就系尽量出去咯，睇下对空调凉下咯。 嗯。咁但系你本身系咪翻工噶？ 系嘅。 咁就可能放工就再夜啲先再翻屋企咁，定系点样嘅咧？系 即系之前咧翻工咧就系、是、哇热，翻嚟之后咧一开门咧即系非常非常热啊！ 嗯。 即系因为咧你一入去咧，哇嗰、那个热浪冲埋嚟，即系非常滚啊！ 即系焗咗成日啊！间屋一开门就好热咁样。 系啊。 嗯。咁 因为我哋由朝晒到黑噶嘛， 系系。但系你呢个咁热嘅天，又冇话即系翻到屋企放工都继续要即系做家务、煮饭呢一啲，有冇影响到呢一方面嘅家务啊、做嘢嗰啲情况咧？ 有噶，咧而家咧疫情之后咧，我就冇翻工啦，即系疫情咧，我哋都失业啦。 咁点啊？咁你又要留喺屋企，定系尽量唔留喺屋企咧？ 诶，梗系尽量唔留喺屋企啦，即系出去啦，出去睇下边个地方有得空调凉下咁咪。 O、okay. K， 有冇试过头先你话即系尽量可能开冷气都开一阵凉咗就熄咗佢啦咁样，有冇试过话即系直情去到即系瞓唔着啊，夜晚嗰啲情况都一定要开啦，即系唔可以话开一阵就熄啊咁？有冇去到咁咧？又 唔得啊！因为咧，我哋个凤床咧到夜晚黑12点都仲系好热噶。 嗯。 到12点嗰个床都仲系滚噶。 即系所以都要长开，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系啊。 好、okay. 嘅，你以前就话住天台屋咧，嗰阵个情况有冇咩唔同咧？系咪仲辛苦咧？又 啊，个天台屋真系好恐怖啊！即系因为咧个天台嗰度咧。靠住小朋友咧，小朋友瞓上格咧，真系瞓唔到噶。 嗯， 因为咧好热啊，即系一我哋都因为咧都系瞓地下噶，天台屋噶。即系上你子母床上格床咧，简直瞓唔到，好热好热。 而家啲小朋友喺咁热嘅天气，即系去劏房啦，有冇话佢哋身体都有影响啊？因为太热等等。 系啊，因为太热咪瞓唔到咯。 即系瞓唔着啫，有冇话直情系？我唔知啊。举个例，会唔会出热痱啊？身体都真系有一啲影响。 身上边咪生嘅啲一粒粒咯。 都有咁嘅情况。 Yeah. 好啊。另外都想问一下阿余文燕啊，阿叶小姐又讲咗佢嘅情况啦。你自己接触啲街坊，系咪都系类似系咁样咧？喺即系住劏房嘅时候， 我谂其实都系类似咯，因为基本上你住天台屋同埋即係可能有西斜啊，或者更加係有啲冇窗嘅劏房咧， 其實佢哋都係會有呢個狀況。其實除咗天台屋咧，因為平台都可能有啲僭建嘅房屋咧，其實佢個狀況都係差唔多，即係佢都係受太陽直接射落去佢嘅屋企入邊啦。咁基本上都係會一路係令到個屋好似發熱咁樣，即係好似我哋去即係出去焗桑拿咁樣咧。基本上嗰個街坊嘅屋企冇開冷氣，冇開風扇，咁其實基本上個原理就好似你喺屋企焗桑拿咁樣咯。但係當然唔係咁享受，而係一種折磨咁樣啦。同埋都聽到好多係咯，街坊就係小朋友對於個天氣其實真係唔係好有好大嘅忍受力咯，即係可能大人仲話可以忍受下出去街，但係疫情嘅時候，譬如佢哋都要喺屋企上網課，咁呢啲就完全係避免唔到咯。 嗯，佢哋據你了解，除咗話即係開冷氣之外，仲有冇開即係其他嘅方法係消暑，或者有冇聽過即係最嚴重？又焗住喺屋企，頭先好似你咁講嘅，即係一定要留屋企上網課等等。咁佢哋即係冇得話避去第二啲地方噶嘛？佢哋點樣去處理，或者有冇啲嚴重嘅情況係出現過咧？ 其實如果面對酷熱天氣咧，基本上都係開冷氣就係佢哋最大嘅解決方法咯。但如果有啲街坊，譬如可能係雙老家庭或者係係咯一個人嘅老人家，佢又咁啱住天台屋咧，其實佢哋真係會索性唔開冷氣，就係開風扇自己去忍受嘅。咁都有聽過街坊其實係差啲喺屋企入邊暈咗，但係就係咯，即係自己去治理咁樣咯。但係呢啲都係比較多係可能係長者自己都好想慳電費，跟住先會咁樣去做咯。基本上其他都是會寧願開冷氣啦，跟住自己焗住去交好貴嘅電費咁樣咯。 對於呢、這個酷熱或者夏天炎熱嘅情況啦，對於一啲住劏房嘅居民或者天台屋、貼皮屋等等嘅居民，佢哋嘅影響係點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住喺類似呢一啲嘅居所，又面對酷熱天氣嘅時候，你哋有咩應對方法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繼續同阿余敏燕傾啊。因為我見民政事務總署頭先都提到話，已經開咗18间夜間臨時避暑中心咧，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係住嘅。覺得夠唔夠呢？在每區都有一間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其實避暑中心呢都是去到一些很極端的狀況，街坊才會去考慮，即譬如就是即可能熱到我自己覺得可能熱到40多度啦，咁可能啲街坊先會想去考慮呢啲地方。點解咧？就因為啲街坊通常都唔係一致工噶嘛，即係可能都有小朋友啊，或者係有妻有兒咁樣。咁基本上佢哋都唔會想考慮一個喺一個咁公開嘅地方去即係暫避或者係翻晚咁樣咯。好多街坊譬如佢哋遇上颱風嘅時候，佢哋都係會寧願可能早一晚就去朋友嘅屋企去暫住，都唔會去選擇民政處呢一啲嘅中心去係咯逗留咁樣咯。 你覺得對於劏房嘅居民，即係除咗話民政處有一啲嘅臨時避暑中心啦，雖然佢哋未必揀，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助呢一啲嘅街坊咧，或者住喺一啲不適切居所嘅人士咧？ 其實我本身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能源貧窮嘅問題啦。即係因為本身佢哋劏房户唔係自己去交電費或者係水費俾水務署或者係中電呢啲嘅機構噶嘛，而係佢哋會再交俾業主嘅。咁佢哋交俾業主嘅時候，其實已經俾佢哋濫收啦。咁當佢哋被濫收嘅時候，可能每個月都已經要交一個半或者或以上嘅電費，其實佢係會真係比起我哋啊，即係我哋想慳電，但係已經知個電費冇咁貴啦。佢哋更加貴嘅時候，就真係唯有係節省好多能源嘅開支，去令到自己可能經濟負擔冇咁大。咁都有聽過啲街坊，其實我哋上年都有做過一個研究啦，即係個問卷嘅調查，都知好多街坊其實佢係佢嘅能源開支，即係譬如講緊中即係電費啊，或者係煤氣啊，同埋水費呢啲加埋咧，其實係佔咗佢哋入息嘅5% 或者以上嘅。咁其實當呢個電費或者即係能源呢啲嘅開支佔佢哋入息咁大嘅時候，政府會有啲補貼，其實都可以俾翻啲街坊，即係可能係能源補貼咁樣，俾翻啲街坊去支付佢呢啲支出咧，咁令到佢可能去開冷氣嘅時候，佢都可以冇咁就住就住，咁就係咯，可以生活得舒服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多謝兩位。兩位咧就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余敏燕，亦都有街坊葉小姐講到咧喺酷熱天氣之下，咁有啲嘅街坊，尤其是住喺劏房或者係天台屋嘅人士，佢哋面對嘅問題啦。 可以選擇開冷氣嘅，不過就開支會更加大咯。咁等等，佢哋面對即係呢一個酷熱天氣嘅情況，亦都話有一啲可能會熱到一啲小朋友啊，可能根本要喺屋企上網課啊，或者身體都有啲出咗一啲粒粒啊，先形容到。講下你嘅睇法啊，熱嘅天氣對唔同人士嘅影響。1872311，仲有徐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我就租咗啲八尺柜做嗰啲仓噶。咁你亦都需要系长期冻喺嗰度噶。咁基本上你一开嗰度门咧，佢就哇啲热气系供出嚟嘅。咁 哦，但你唔系喺嗰度住嘅，你做嘢。 我唔系喺嗰度住嘅，我系喺度做嘢嘅。但系有时候如果有货嚟咧，你就冇得走啊，你系焗住喺度沤住嘅。 嗯哼。 基本上是你不要说生活啦，就算我在这里一阵间我已经是整身都是湿晒汗，你不可能在这里 stay 多超过一个钟。 因为那里是晒住嘛，个货柜有。 货柜是不停地供下来的，我是露天的。 嗯，有没有说可以 辛苦 开冷气的方法呢？ 我已经是用太阳能薄风扇咯。 哦，即都是在里面做用一个风，里面本身没有装冷气的，是吗？ 冇噶，冇电冇水噶，呢度系。 嗯嗯。 啊，所以而家基本上啲租系贵到咧，你自己本身你冇办法啦，呢个系唯一系最平嘅方法咯。 嗯，但系你呢个系头先你话摆嘢，即系做定系长期都要留喺嗰度做嘢噶？你系要？ 我通常喺度朝头早啦，下昼更加冇可能入嚟噶。除非你有货到，我哋如果系攞嚟做仓啊。货到你就要接货咯，你就要执翻好晒啲货咯。 嗯，有冇谂到其他解书嘅方法咧？除咗话头先话太阳能嗰个风扇之外， 冇啦，因为你冇其他方法，你都系全部都系要自己谂办法咯。你系用柴油发电啊，但系发电你供给唔到一部冷气噶， okay. 我系连冷气都冇噶。 明白 ，OK， 好。 所以你系非常辛苦嘅喺度，唔好讲话你 stay 一日啦。 嗯。 我在这里个几钟，现在已经是成身都是汗的，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OK， 好，跟徐太谈到这里先。 好热呢，好热呢，好热呢，好热呢。 喂阿彪啊，你是不是热到傻了啊？ 哦，我见天口咁兴，咪讲多两句提提大家饮多啖茶补充水分啫。 饮茶未必啱㗎喎，要补充水分记得要避免饮含有咖啡因或者酒精饮品啊。想知多啲记得听实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年有8名学生考获7科5星星成绩，成为状元。他们分别是5男3女，来自8间学校，有2男2女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分別是來自何文田的加密中學和伊利沙伯中學的2名男生，以及來自香港培正中學以及協恩中學的2名女生。加密中學是首次誕生文憑試狀元。喇沙書院、拔萃女書院、港島區2間學校，包括黃隱書院，亦分別有1名狀元。中学文凭试放榜，除了主流学校，一些特殊学校的学生有参加考试，亦取得佳绩。其中在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19名身体弱能和伤病的学生参加文凭试，包括1名要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市场应考的确诊考生，其中1名脊柱肌肉萎缩症的考生考获 23分，并在综合科学科取得5星星。一名成骨不全症考生亦取得22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就基本法23条立法，目前正积极研究，但未有时间表。林定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23条立法是基本法给予的责任，当局会适时和深思熟虑推行，强调要谨慎做充分的法律研究，法律亦要有确定性。他表示，就七类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有两项或部分和香港国安法重复，有5项罪行未有完善法律，要审慎处理。他指国安法亦是新的法律，实施只有2年时间，在普通法制度判案会令市民更加理解法律，案例可扮演角色，帮市民理解法律原意。欧洲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都发生山火，法国发出极端高温警告，西部南特的气温达到破纪录的42度，西南部吉伦特省波尔多郊区的一场山火焚烧超过1星期，仍未受控，火场面积超过19300公顷，超过34000人撤离，当局出动超过2000名消防员协助救援。西班牙北部星期一录得43度高温，全国共有至少20场山火。葡萄牙今个月7至18号共有过1000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意大利当局向5个城市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预料到星期四将会增至14个城市，包括罗马、米兰、佛罗伦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7点，升336点，成交金额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2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6，升6.4；阿里巴巴104.8，升3.9；美团195.9，升6.8；友邦保险85.25，升7；药明生物79.95，升2.4；网易142元，升3.4；中国平安49.25，升8毫。商通2.2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7.95，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7点，升585点。港金报1603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08美元，卖出17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 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美松苑。重复多次，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美松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鄂船洲大桥落斜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屋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7月20日，文凭试今日放榜，42%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新增3256宗确诊，本地个案占3019宗，再多4人死亡。 本港最新失业率4.7%，跌0.4%。 普京访问伊朗，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有关于咧喺大埔丁角路啊，而家有一栋咧系空置校舍嘅用地咧，嚟紧就会改造过渡性房屋啊，咁就喺前船湾渔东船学校嘅呢一个用地。嗱，究竟咧就呢一个过渡性房屋有冇话目标系俾边一类嘅人嘅咧？用一个嘅空置校舍用地去改造，又有冇啲乜嘢嘅特别之处咧？系用翻个校舍，定系另外都要再起过成个嘅旧租物嘅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善道会高级经理刘俊彦，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善道会就系今次营运呢个过渡性房屋嘅一个机构啦，系嘛？ 系 我想知我想先搞清楚先，而家呢一个用地系直接将个空置校舍改建啦，定系系起个另系用个地，但系起个另一栋嘅过渡性房屋嘅咧？ 系呢、這个其实呢个项目咧，主要用紧嘅，当然而家个用地咧喺位于船湾啦，咁啊大概系4300平方米嘅一个用地啦。咁但系将来咧，其实我哋都会系拆咗而家嗰栋校舍嘅，咁我哋都会用一啲合成组装，即系所谓 MIC 嘅方法啦。咁啊比较快捷地咧，系去重新起过一栋4层高嘅过渡性房屋啦。咁嗰个单位数目咧，其实就咁样系可以攞得多少少单位数目啦，即系 rather。就咁改建咗佢，咁我哋預算其實將來咧喺大埔呢個項目咧，其實會係提供緊276個單位啦。咁其實大部分一字型嘅單位啦，咁另外亦都有大概1成到係會係啲3至4人嘅單位。咁預算總共係可以有大概 百個住户咁上下嘅。 嗯，就想先講翻先，點解明明有一個嘅空置校舍，點解唔做改建，反而係起一個新嘅舊租物咧？原因係純粹係多啲單位，但如果用翻舊嗰個嘅空置校舍去改建，唔係仲快啲咩？ 其實是而家嗰個位於所謂嘅即係船灣怡東船嗰個學校咧，其實佢相對上都係一個即係以前你會想象到係啲村校嘅校舍啦。咁所以其實佢只不過係一棟一層嘅平房咁樣嘅啫。咁所以其實要喺入面做到個改建咧，第一其實所需要嘅成本即係可能其實都仲高啦。咁第二就係其實都未必可以用盡得到嗰個用地嘅。咁因為其實佢而家所即係雖然個用地係4300平方米，咁但係其實佢嗰個學校咧，真實際上係即係佔比較少嘅部分，係一棟咁樣嘅啫。咁所以我哋即係同房局傾完咧，都覺得真係為咗攞盡嗰個用地，去即係俾到更多嘅過渡性房屋項目嘅單位俾一啲朋友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就係即係拆咗而家嗰棟嘅大樓，咁然之後將來咧就係去起翻一棟新嘅四層高嘅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嘅大樓咁樣咯。 先拆就後再係起呢一個嘅四層高嘅大樓。即係首先要做拆嗰個工作啦，咁點解當初要揀呢個地呢？即係我以為揀呢個地嘅優點就係本身有個空置校舍可以變成一個過渡性房屋，但原來唔係嘅，要拆咗再起個新嘅。咁點解唔揀第二啲地方嘅？當時係點諗嘅？ 呢、這個即係當然啦。其實我哋配合翻房屋局嗰個政策啦，其實都係希望咧，盡量係有一啲閒置嘅用地。如果佢係真係可行或者做得到，或者唔需要有啲太大嘅一啲取捨啊，或者一啲太大嘅工程嘅情況底下咧，主要其實我諗政府個理念都係希望盡量做得多或者做得快，提供更多單位，呢、這個我諗都係政府個理念啦。咁所以其實睇過呢、這、一個位於漁東船呢一個咁樣嘅用地咧，其實即係雖然佢而家真係有一個嘅現行嘅一個閒置咗嘅校舍喺度，咁但係相對上其實要將佢去拆咗，然之後改建一個過渡性房屋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太過難。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前提底下咧，我哋都即係同房屋局一齊去即係合作啦，去做呢一個嘅項目。 咁而家究竟係開始咗成個工程未咧？頭先你提到話有啲係一至二人單位咧，有啲三至四人啦，係咪主力都係一至二人多啲嘅？有冇原因嘅？ 係噶，咁我哋譬如話呢、這個位於大埔善樓啦，咁其實九成左右啦，即係276個入面咧，九成都會係一至二人嘅單位啦。咁我諗呢個兩個層面啦，第一我哋其實睇翻好多而家。落成咗或者投入緊服務嘅一啲過渡性房屋項目，其他機構營運緊嘅項目咧，其實嗰個經驗咧都得意嘅，睇得翻咧大部分其實一字型嘅單位咧，嗰、那個受歡迎程度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即係大部分一字型單位呢一個咧，其實都係配合緊而家嗰個實際上即係所謂市場啦嗰、那個情況啦。咁、第二就係其實我哋善道會咧過去即係比較強嘅咧。做服務都係做一啲可能係一啲單身嘅家庭啊，或者一啲雙人嘅家庭呢一方面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咧，都係配合翻我哋機構本身做服務方面嗰個嘅優勢啦。咁所以喺呢兩個情況底下咧，咁我哋都係決定咧比較多係一至二人單位。咁至於啱啱主持人都提到嗰、那個工程嗰個進度咧，咁其實而家咧就住大埔呢個項目咧，我哋就進行緊一個城規嘅程序啦。咁其實過去我哋喺度都有聽意見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喺八月啦，即係下個月咧係可以攞到呢個城規嘅。批准之後咧，咁隨即就係做一啲詳細嘅規劃。咁呢個階段就真係可以去同譬如話地區啊，詳細去做一啲交流啊，睇下將來嗰個設計點樣可以配合到附近嘅環境，或者配合到附近居民嘅一啲要求啊等等啦。咁、 okay. 我哋其實希望最快可以喺明年2023年5、6月度咧，係真係開始個建築期。咁預期大概一年到嘅營運嘅建築期啦，希望喺2024年7月左右可以投入營運。咁相對上其實都係比起其他啦一啲項目一啲用傳統建築方法嘅樓宇嚟講，都會係相對上快嘅。 你頭先就講到話一至二人單位相對多啲啦，我就好奇啦，因為可以俾佢哋住幾耐咧？因為通常你呢一類都係話，譬如輪緊公屋一段時間嘅，咁佢哋又可能住喺一啲不適切嘅劏房等等嗰一類嘅人士啦。但係講緊一人輪公屋，可能係輪好耐排好耐喎。你哋可以俾佢哋住喺過渡性房屋，可以住幾耐咧？其實會唔會可能根本住完之後都仍然輪唔到公屋？咁又點處理咧？又 係。咁當然呢個輪公屋嗰個就即係呢個情況，即係政府都知道新政府都有一個決心去處理啦。咁而就住我哋嗰個過渡性房屋呢，其實我哋個申請資格係嘅，即係我哋都係跟返房屋局嗰個政策框架啦。咁即係話其實大部分八成左右嘅一啲將來嘅住戶呢，個申請資格都需要係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咁即係話其實主持人都啱嘅，佢哋係即係真係輪候咗公屋一段比較長嘅時間都輪唔到，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呢，就俾佢有一個好啲嘅居所呢去住住先咁嘅。咁我哋將來呢其實希望呢每一個住戶佢嗰個嘅租期大概兩至三年到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真係可以佢輪咗公屋三年或以上啦，咁然之後就可以喺我哋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就住兩至三年。咁呢個住當然就唔係話真係咁簡單話解決佢嗰個即係住屋需要咁簡單嘅。咁當然我諗政府揾NGO 啦，包括我哋善道會去做呢個過渡性房屋呢，其實最理想都係希望我哋用返 NGO 嗰個做社會服務嘅經驗啦，咁嚟到喺呢兩至三年期間，除咗解決佢個住屋需要之外呢，都有一啲唔同嘅支援啊，有一啲唔同嘅活動啊等等呢， 例如呢係啲咩支援啊，邊類型嘅支援多啲呢？ 個支援主要我諗都係用返即係我哋機構社會服務呢一個嘅強項啦。咁譬如話以我哋機構為例啦，咁我哋其實個機構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呢可以俾到呢啲住戶去串嘅，例如就係話譬如話一啲職業發展服務啦，去幫一啲住戶去探索其實佢哋將來佢嗰個職業發展想係點啦，或者有一啲青年嘅生涯規劃啦，咁甚至乎一啲理財規劃嘅一啲活動啦，咁呢啲我哋都覺得係緊要嘅，因為呢其實我哋個理念都係希望即係呢啲住戶個住個期間呢係可以自我得到一個提升啦，咁同埋我哋都會組織譬如話一啲義工嘅探訪活動啊，嚟到去真係幫助，即係除咗我哋自己嗰600個住户之外呢，佢附近周遭嗰個社區嘅一啲我哋嘅鄰居啦、 okay. 我哋都希望即係有一啲義工探訪活動啊、或者可能一啲地區嘅健康講座啊，甚至乎一啲可能暫托服務呢，都可以俾到附近嘅一啲鄰居去參與咁嘅。咁、 okay. 我哋都係希望其實即係除咗我哋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入面嘅一啲住戶之外呢，其實亦都即係透過佢哋去串連翻附近個社區啦，即係有一個嘅融合啊。將來其實呢個亦都對於佢哋去其他居所去住嘅時候呢，係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嘅。 好啊，唔該曬劉俊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俊賢係香港善道會高級經理，講到喺大埔丁角路嚟緊有一個嘅空置校舍嘅用地咧，會改造過渡性房屋嘅。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在诗人王新笛的诗集里面，可以品赏他文字的优美，意象的独特，境界的高妙，真是叫人达到欣赏诗歌的最高享受。一首短诗题为《挽歌》，收在手掌集里面。 船横在河上，无人问起道者，天上的灯火，河上的辽阔，风吹草绿，吹动智慧的影子。智慧是用水写成的，声音自草中来，怀取你的名字，前程是亡水，相送且兼以相遇，看一枝芦苇。 新笛女儿王圣诗在新笛传里面，她这样品味这一首诗。 这首诗有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但是又渗入了西方的典故。 他特别引述唐朝韦应物的《随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大雨晚来急，野道无人舟自横。 指出诗人在夜晚将星星睇作天上的灯火，仿佛天上有了人间的烟火，更加衬托出人间的寂寥。 读这首诗，五官并用，通感令到人捉到看到风吹草绿，能听到在草丛中仿佛传出逝者的说话声，想象着自己在雾丛里面怀念起遥远的人和事。 亡水是古希腊神话之中的传说，有一条冥河叫做亡水，涉过亡水的人就会忘记以往的事。这个典故诗人用以表示忘记，想将过去埋藏在地下，但是往事是忘不了的，最后一看一枝芦苇，以喻人命运的脆弱。 诗的第一句船还在河上，到最后一句看一枝芦苇，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景象真是相呼应啊！结构写到这样真是可以说非常完美啊！王圣诗为他父亲写下这个新笛传，可以说是为每一首诗亦都写下了不少的注脚，等读者可以亲自诗人的作品更能够感受到他的生活、生命和思想，你说是不是做读者的福气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笛传》，作者王圣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环保团体咧，就喺上个月啦，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啦，就用电话访问到啲市民系咪有一啲购买外卖咖啡嘅习惯啊？咁亦都推算到咧，佢哋每年咧系消耗咧大概系四亿个嘅外卖咖啡杯。咁亦都提到咧，有一啲嘅受访者咧，就系话一定唔会清洁一啲餐具再回收嘅，因为都提到话系咪可以试用一啲嘅即系外卖器皿嘅一啲借还服务咧等等。嗱，详细咧，请嚟佢哋同我哋倾下啦。有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永林，早晨。 早晨， 谭永林，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咪个调查就系主要系一啲外卖即弃餐具嘅，定系讲纸定系杯定系点啊？访问咗几多人咧？又 其实我哋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访问咗1000个人日左右嘅。咁样点解会想问呢？就系、是、政府之前就话条例会管制即弃胶餐具，咁但系咧其实入面咧就冇提到。管制膠的話冇膠用，咁用啲咩咧？係咪淨變咗即棄紙或者即棄竹咧？咁同埋其實市民對於減廢習慣，其實佢哋又係點嘅咧？咁我哋先委託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做嘅。咁我就發覺咧，其實政府推廣咗咁多年，其實可以話廿幾年啦，回收。但是竟然咧有成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講，其實佢一定唔會清洗再回收嘅。咁某程度上都符合緊我哋而家嘅現實嘅。其實講緊塑膠回收率係得 10.8% 嘅啫。咁亦都你一提問其實你又會唔會自備餐具啊？好多人都未有呢個習慣。咁但係反而有另一個新嘅問題，就係綠色和平想推廣下嘅就係、是，如果餐廳有得主動借個器皿俾你去買外賣，然之後你食完之後咧就還翻俾餐廳，咁樣嘅一個借還系統，你又覺得點咧？咁我哋發覺咧，市民都幾正面，有超過一半咧，即係54%咧，係講緊咧佢都會願意試下。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其實政府應該可以循住呢個方向發展，唔好淨係成日都講回收啫，一啲大家已經唔做嘅嘢咁樣。 但係呢一個譬如借還一啲餐具或者器皿嘅服務，其實係咪都係私人市場去推動咧？政府有啲咩角色去做咧？ 我哋睇翻唔同國家地區啊，咁其實亞洲為例啊，日本東京啦、韓國首爾啦，同埋台灣咧，其實都一直都推行緊，近年都推行緊循環杯，即係重用杯借還服務嘅。咁東京同埋首爾嗰啲市政府咧，其實都有聯同一啲商業機構啊、一啲組織啊去推動計劃。韓國首爾為例，佢哋都幾成功嘅，2个月18间咖啡店咧。是可以借出了200,000次的杯的，亦即是说已经悭了200,000个即棄了。而台湾为例，政府不单止跟组织合作推广这些试行计划，甚至乎是立了法的。 立咗法講緊下年咧，連鎖速食店啦，一啲連鎖飲品店啦，佢係要提供借還杯嘅服務。咁當然唔係一開始全線啦，咁但係佢一定要某啲鋪頭開始呢樣嘢。咁我哋認為香港政府咧，其實應該借鑑咯，佢可以試咗先，你唔行第一步咧，就唔會推廣到一個時間表啊同目標出到嚟，做到真正源頭減廢。 但香港政府就算有，都係可能揾一啲機構合作，即係都要揾一啲私人市場，譬如餐廳係願意去咁做喎，因為都涉及到餐廳回收都要人力物力噶嘛，都要可能再清潔啊等等噶嘛，係咪？ 係啊，咁我哋認為借還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你可以係餐廳清洗，又或者係中央清洗。其實啱香港嘅模式又係點樣呢？所以今次綠色和平咧，先係想喺社區度試行。我哋都好開心得到六間咖啡鋪同我哋一齊合作啦，即係好多謝佢哋一隻試佢全新嘅 apps 啦，全新嘅杯啦。 我想問一句啫，六間咖啡店你哋揾難唔難揾咧？即係我想知道私人市場對呢個反應係如何嘅其實。 我會覺得是難的，就是因為我們跟他們談的時候，我想說我是連個 apps 和個杯都沒有，因為我們是想跟他們一起談的，個杯應該怎樣才適用。所以這間咖啡店其實它真的是新鮮自足的，我們真的是很敬佩，也很多謝他們參與。所以我們都希望推廣這個計劃之後，更加多市民參加。我會承認這個一定不是完美的借還計劃來的，但我哋想同市民一齐去尝试，究竟点样先啱啊？点样先令到你会真系转用重用唔用即弃？因为咁样先可以为香港揾到条新出路，唔系年年就见到垃圾量升，跟住就咁烧咗佢，咁其实唔系解决紧问题噶嘛。 参与呢啲咖啡店有冇即系参与嘅过程中咧，发现到有啲乜嘢要特别考虑啊，或者一啲问题都有反映过俾你哋听嘅咧？ 其实大家都会讲地方窄嘅，咁所以我哋都特登拣啲杯系可以搭起啦。咁同埋佢哋因為都係如同堂食餐具一樣去清洗啦，咁所以我哋都揀咗不鏽鋼，因為係容易啲清洗，咁同埋都減少一啲棱角啊，即係令到佢洗嘅時候就啲污跡唔易藏喺中間。咁所以我哋都 source 咗一間澳洲嘅公司，佢推出咗個重用杯，其他地區都試用過嘅，咁今次又引翻嚟香港睇下大家啱唔啱用。 暫時嘅計劃開始咗幾耐，同埋有冇聽到，尤其是疫情之下，啲市民都擔心衞生問題咧，仲要同人哋重用呢啲杯。即係雖然你哋堂食都會啦，但係會唔會多咗市民平時買外賣就係唔想有多啲機會有一啲嘅衞生問題，而家就反而會有咧？咁有冇聽過呢啲？ 我哋嚟緊星期五就推行呢個計劃啦，係啦，咁所以都想大家一齊落去上環度試下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即係疫情之下，我哋係咪叫大家唔好買外賣就解決咗問題？唔係嘅，我哋希望推出一個新嘅方式，咁所以都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見我哋，一齊參與。 最後半分鐘到嘅，除咗杯，有冇諗過借還其他餐具 是有的，是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好難去一次過推行曬所有嘢啦，咁所以我哋由杯開始，亦都由上環開始。如果第一階段真係做得成功咧，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推廣去香港嘅其他唔同地區，即係召集多啲市民去參與同埋俾意見，因為始終即係唔係個個都去上環噶嘛，係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試點咁樣咯。 OK， 好啊，唔该晒谭永林。谭永林咧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同我哋讲到佢哋一个外卖即弃餐具嘅意见调查咧，都话推行紧啲计划，可唔可以喺啲铺头度做一啲重用借还杯嘅一啲计划嘅？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听日天气年代再见。